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看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。都说乱世出英雄，今天这故事里的主人公可不那么光彩。他被称作忠勇义士，却会在背后捅你一刀。他骁勇善战，却说不上到底效忠哪朝。他今天为你流下眼泪，明天就成为你的敌人。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见势不妙他就跑。敬请收听经典故事《乱世泥鳅郭药师》。12世纪初叶的中国北方，正是辽宋金三个政权矛盾错综复杂，争夺天下大权的时代。这样的时代也就造就了很多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，其中郭药师就是一个典型代表。北宋宣和年间，辽国的势力日渐薄弱，而另外一支少数民族女真族却日益兴盛强大，很快对辽国构成了强大的威胁。于是辽燕王耶律淳招募了一批贫苦的老百姓充军，组成了一支名叫怨军的部队，准备对抗女真的侵袭骚扰。怨军的首领郭药师是渤海钦州，也就是今天的辽宁营口人。他诡计多端，而且非常能打仗。怨军组成的第二年，有两营将士想逃跑，被郭药师知道了。他二话不说，立刻当众杀死了两个营的营长。别说，这招杀鸡给猴看还真管用，以后不管打仗多么辛苦，谁都不敢有人逃跑了。耶律淳很赏识他的忠义果敢，后来辽国的都统将军萧干留下了2000人编成的四个营，郭药师出任一营营长。宣和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122年，辽国大王耶律淳在燕京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称帝，建号建福，改怨军为常胜军，提升郭药师为卫上将军。卫上将军是当时武官里的一品大官，而且命令郭药师在涿州留守。不久耶律淳去世，萧太后秉政，郭药师成了新政的骨干官员之一。同年9月，宋国的大太监童贯见辽国内部争权，以为有机可乘，于是向徽宗请命出师攻打辽国。消息一传来，辽国内部惊慌失措，萧太后连忙命令国内武将组兵反抗。身为一品武将的郭药师当然是首当其冲。没想到一贯被视为国家栋梁的郭药师，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惊人之举，令辽国上下是目瞪口呆。原来郭药师一直在分析当时的局势，他认为辽国大势已去，再也没有什么拥戴的价值了， 于是当机立断，把脸一变，率领部下8000多人一股脑的全投降了宋军，并且献出了他把守的涿州和益州。童贯没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，当然是乐不可支了，立即把这个好消息上报给了徽宗。徽宗是龙颜大悦，封郭药师为恩州观察使。观察使是古代地方军政长官的称呼，可是宋代的观察使一般都没有什么实权。郭药师既不掌握地方军队，也不用管理政务，甚至连恩州都不用去，这完全是一个虚衔。可见一开始宋国对郭药师这个叛徒也是很不信任的。郭药师见宋国给了他这么一个有名无实的官，立马明白了他们的用意，于是他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的忠心。当时辽国的另外一个大将军萧干正在誓死抵御宋国刘延庆的进攻，两军在卢沟桥对峙不下，谁也打不过谁，就这么耗着，搞得双方军队都很疲惫。郭药师凭借着自己对辽国的了解，连忙献计。萧干是辽国的骨干将军，现在他带着全部军队来抵抗我们，那么辽国的都城一定是守备空虚，如果我们选一支精进的部队夜里去偷袭北京城，一定可以大获全胜。刘延庆一听，有道理，就派郭药师挑选6000精兵在半夜渡河，从小路火速袭击北京，又派自己的儿子刘兴世带兵接应。一切安排就绪，各路将领领命行事。天刚刚擦亮，郭药师的部队就来到了北京城下，宋将甄武臣首当其冲，率领5000骑兵夺下迎春门，攻进了北京城。随即大队人马冲进了城里，郭药师得意洋洋地派人劝萧太后赶快投降。萧太后一边假意应承，一边飞马传召，命令萧干赶快回来救援。郭药师忘了很重要的一点，偷袭本来就应该以快制胜，达到目的就应该赶快回来，他却还在北京城里耀武扬威，结果萧干的大军回来了，跟宋军展开了决战。宋军只有区区几千人马，寡不敌众啊。在激烈的交战中，郭药师的战马被人射死，他从马上掉下来，差点被辽军活捉了。而刘兴世的援军却迟迟不露面，最后无奈，郭药师只好是浴血拼杀，带着少数的残余人马夹着尾巴跑回了宋国。本来挺好的一个主意，最后竟然打了败仗回来，郭药师提心吊胆呐，担心宋徽宗会降罪于他。徽宗还算是仁慈，念在郭药师献计有功，又曾经全力拼杀的份上，虽然打了败仗，但是功不可没。而且这件事儿，刘延庆的儿子也有一定的责任，所以郭药师不但没降罪，反而升官了。这件事情之后，童贯害怕因此有损自己的名节，于是就给金国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请求金国派兵攻打辽国，只要打胜了，北京城里的一切财物都归金国所有，而且还会有许多别的好处。金国一看，哎呀，这么好的买卖，当即出兵一举灭了辽国，然后把北京城洗劫一空，最后把空城还给了宋国。童贯带着军队在空荡荡的北京城里逛了一圈，最后假装凯旋而归。同年12月，郭药师又升官了，在京城，徽宗皇帝赐给郭药师一座豪宅，还有无数的美人，而且让各位王公大臣轮流请郭药师吃饭，还在后院延春殿接见了他。 郭药师感激涕零的跪下，哽咽地说：“臣在辽国的时候啊，就听说了您的威名，那个时候我还以为这辈子都不能追随您的，没想到今天我却有这样的幸运，能够面见龙颜的。”一听这话，徽宗非常感动，再三嘉奖郭药师，并且派他驻守军事要地燕山府。郭药师又一次表明自己愿意誓死效忠大宋。宋徽宗高兴不已，又命令郭药师追捕辽国的皇帝，斩草除根，以断绝辽人的一切希望。但是郭药师的回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郭药师立刻收住眼泪，做出一副果断而庄重的样子，对徽宗说：“辽国的皇帝是臣的旧主，臣投降于宋国，本出于无奈。陛下如果让臣去死，臣绝不敢推脱。但是您让我去追捕我的老主子，我不敢，也不愿意这么做。希望陛下，您另派别人吧。”说完之后，泪流满面，一副百感交集、左右为难的样子。徽宗见他如此，还以为他对旧主子十分忠义呢，非但不怪罪，反而解下随身佩戴的珠袍以及金盘两只赐给了郭药师，心中还暗自感叹：“哎，这真是一个有情有义、忠厚可用之人呢。”郭药师出了延春殿，手捧徽宗所赐的宝物，为自己成功的表演长出了一口气。他知道自己已经牢牢地在北宋站稳脚跟了。郭药师回到军中以后，拿出皇上赐的东西，然后假惺惺地说：“郭某能有今天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全凭各位鼎力相助啊。”于是剪碎了金盘分给属下，属下们无不为之动容，纷纷表示今后愿意竭力效命。郭药师听了是哈哈大笑，春风得意。不久，萧干再次领兵侵犯边境，郭药师在封山大破辽兵，过了几天，萧干也被他的部下杀死了。郭药师不由得得意洋洋，立刻上表请功，于是徽宗再次升了他的官。公元1123年，朝廷派詹度和郭药师共同担任燕山府知府。郭药师自诩为功臣，骄横跋扈，说话行事处处都压着詹度。詹度多次争辩，郭药师哪肯听从啊？他的部下也是狗仗人势，肆意横行，老百姓也非常不满。然而有郭药师从中袒护，别人也奈何不了啊。詹度无法控制局面，忍无可忍，告到朝廷。徽宗考虑詹度和郭药师势不两立，就派蔡敬来替换詹度。蔡敬见郭药师正红得发紫，嚣张异常，自己根本无法相比，因此他也不跟郭药师争，两个人倒也相安无事。另外一个管事的王安忠更甭提了，事事谄媚讨好郭药师。这样一来，虽然有三个人共同管理燕山府，说了算的就只有郭药师一个人，朝廷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采取迁就态度。知情人都说，大宋这样重用一个异族人，并且这个异族人还性情多变，就像一条滑溜溜的泥鳅一样，难以掌握。 日后必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呐。这些话真的应验了吗？天长日久，郭药师又把朝廷供给的武器装备暗中拿出去卖了，中饱私囊。当然他也不忘把皇帝所赐的奇巧珠宝拿出一部分献给权贵们，以收买人心。于是朝廷内外对郭药师更是交口称赞。慢慢的，郭药师的野心越来越大了，他扩充兵力，建立起了一支30万人的部队。然而军中士兵都不穿大宋的军装，而是穿着辽国的服装，这奇装异服在宋国显得格外扎眼，朝野上下颇有微词。徽宗却不以为然，认为郭药师是少数民族，桀骜不驯是他的个性，不必在这些细节上挑剔，还自诩为自己宽宏大量，用人有数。接着他又封郭药师为太尉，招入京师。太尉是中央掌管军事的最高官员，这本是极大的恩典，但是三心二意满腹诡计的郭药师却在家中反复掂量。最终他判断，一旦入京被夺了兵权，对自己会相当的不利，因此他拒绝入京。这一下引起了徽宗的疑虑，于是派童贯去燕山府暗中查访郭药师的图谋，并且嘱咐童贯，如果查到郭药师心怀不轨，可以将他抓回京城。童贯大摇大摆地来到燕山府，郭药师早早得报，率人在益州相迎。到了童贯帐下，他恭敬地以大礼参拜。童贯连忙闪身避到一侧，不解地说，您现在是太尉，跟我是同级，为什么行此大礼呀？郭药师诚恳地说，想当初我来到宋国，第一个接受我的人就是您呐，您就如同是我的父亲呐。哎呦喂，这话说的连祖宗他都能轻易更改。可是这话童贯爱听啊，当即放下戒备，对郭药师另眼相待。郭药师把童贯接进燕山府，百般款待，又请童贯随他视察军营，两个人骑着马来到郊外的一片旷野上，四野无声，不见一个人影。忽然郭药师跳下马背，将手中令旗一挥，顷刻之间山野之中铁骑嘶鸣。童贯抬头一看，好像被黑云压上了一样，不知道有多少士兵。童贯被吓坏了，郭药师微微一笑，又将手中令旗一挥，顿时士兵们井然有序地退去，一会儿的功夫又一个人影都没有了。这一软一硬，童贯心中已经明白了十分。他临走的时候，郭药师又送上了大笔金银，究竟童贯回到京城以后会怎么做呢？童贯回到京城，见到徽宗一味的抹稀泥，说郭药师啊，练兵有术，忠义可嘉，绝无二心。自此宋徽宗对郭药师坚信不疑。蔡京的儿子蔡攸也在一旁敲边鼓，说郭药师可以信赖。这样即使后来屡屡有人揭发郭药师与金人勾勾搭搭，有谋反之意，宋徽宗都不放在心上。宋徽宗就这样昏聩不变，姑息养奸，最终酿成大祸。宋宣和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125年11月，金国大举进攻，一口气攻下了两个州。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兵，宋国将领束手无策，誓死效忠的郭药师居然说出这样的话，金人兵强马壮，又是有备而来，况且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们不如投降了吧。大将蔡京怒喝道， 我等誓死报国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说完之后，解下所佩宝刀，举刀就要自刎。郭药师见状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抱住蔡静的胳膊，抢下佩刀，命令属下将他囚禁起来。这时候，金国的大军已经来到了燕山府的郊外，郭药师连忙率军出营，跪在地上投降了。金国收下了他，作为向导带军直奔宋国。郭药师叛变投敌的消息传到京师，无能的宋徽宗居然派使者传信给郭药师，声称愿意封他为燕王，割燕山府给他，让他世代相守。可惜已来不及了。金兵到了庆元，听说徽宗让位给了钦宗，本来想班师回朝，郭药师连忙劝阻，据我的了解，宋国根本没有什么准备，我们应该继续向前推进呢。于是金兵根据郭药师的引导，率兵攻破汴京，宋徽宗狼狈逃走。郭药师身为辽国人，却叛逃到了宋国，最后又把宋国出卖给了金国。一个人效忠三个国家，反复无常，屡屡变节，毫无民族气节和原则可言，对三个朝代的兴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可谓时代的特殊产物。郭药师的命运在《大金国志》中有模糊的记载，据书上说，虽然他有功于金国，但是对于这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小人，金国统治者始终心存怀疑，最后他被人陷害入狱，家产也被人夺走了。对于郭药师这种人来说，没死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，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。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记录作品《百年历程》。 在许多人看来，这个不可能被声名远扬的机会光顾的小山村，居然成为网络热搜，北京冬奥西大庄柯村。2015年7月31日，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北京，举国欢庆，延庆小海坨山一夜成名。作为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项目的举办地，这座北京第二高峰吸引了全球的目光。而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子，也因这场即将举办的盛会进入人们的视野。西大庄柯村位于延庆海坨山的南麓，抗战期间，这里作为通往京北军分区司令部的交通要道，为八路军传递消息、运送公粮、抢救伤员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今天的西大庄柯全体村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传承平北红色精神，在服务保障冬奥建设中，又做出了重要贡献。西大庄柯村是距离小海坨最近的村子，早在申办前夕，这里就作为冬奥申委考察场地的大本营。 一看国家来人了，我们支部把十多个人分成了四组，配合冬奥申委上山考察。 西大庄柯村向导队的7名成员，连续40余天，每天徒步10余小时，从不同方向攀登海坨山和玉渡山40余次，最终从2米高的灌木丛中清理出多条登山道路。